春天的风又吹起，已是满目的绿意。云山的杜鹃绚丽，没有去看的勇气。一个人，一些话，一段如清晰，谁还沉浸在这幸福往事里？心头的充满金币，不敢留半点空隙，选择已没了余地，未来又是个谜。一段情打开，一下陷进去，转身赶紧抛开，就这样结局。 不怨天，不怨地，不怨造化弄人，到了一定年纪，生活就剩下一条轨迹，沾沾前顾顾后，再看头叹口气，珍惜着每天的欢喜。 生活的真谛。